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阿们。我们请朝前传道来正道，乃要被圣灵充满。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上上周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个主题了，我们今天再用一周的时间再来讲一次哈。因为你发现神的话语是非常奇妙的。如果这段经文以十八节作为一个中心句的话，确实十八节是它的中心句。那十八节的前面的三节呢，其实你发现没有，是作为一个，你可以说是在一个普遍恩典的，你怎样去建立一个健全的、正常的、健全的人格的生命，对不对？谨慎，不愚昧，爱惜光阴，不做糊涂人，是一个在普遍的意义上来讲，你怎样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正常的人，对不对？十八节后面的十九到二十一节呢，是在一个救赎的意义上，一个蒙了神恩典的人，在一个特别的救恩的计划当中，怎样去赞美神、感谢神、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对不对？所以换言之呢，圣灵充满不仅仅是对说你只是在教会内部的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呀，我此时此刻特别的喜乐，特别的感恩，我觉得上帝真伟大，不仅仅如此。当然19到21节确确实实重点是在这里，就是在一个救赎的意义上的那一个对神的敬拜。但是16到17节也讲到了一个在普遍生活的意义上，你怎样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对不对？谨慎行事啊，不做愚昧人，爱惜光阴，那就是珍惜时间嘛。不做糊涂人，明白主的旨意。所以圣灵充满实在是非常的伟大的一个真理，可以帮助我们看见说，不仅是在教会当中，甚至是在生活当中，不仅是在敬拜上帝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的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愿你的真理来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来认识你的真理，使我们来清楚的知道我们当被圣灵充满，好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我主耶稣基督那一个满有荣耀圣洁的样式，好使我们有力量在这个世界来为你做见证，好使我们众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坐在天上的父。愿主你来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将这样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真知道你的儿女是何等荣耀尊贵的生命，也使我们真的竭力的追求，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被主你自己的话、主你自己的灵所掌管、所影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保罗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上周已经讲过了，保罗不断的用了这两个对比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好让我们更加的来理解我们的生命其实是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的。那并且我们上周也破除了几个对圣灵充满的错误的或者误解的一些的信息。我们上次提到，我们稍微简单的回顾哈，醉酒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大概就是迷迷糊糊，对不对？醉酒的状态会让人失去自我控制力，他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走路会东倒西歪， 他无法、哦、醉酒的人一般都会努力的说话，对不对？跟你说，哎，兄弟啊，咱俩怎么怎么样？但是呢，说出的话最终你看说了大半夜了，其实没多大的果效，没多大意义的，对不对？这是一个真事哈，我上次就讲到一个这个岳父拍着他女婿的肩膀说：“兄弟啊，咱俩的哥们儿情深。”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都不能够建立起正常的人际的对正常的人际的那个关系，都失去了判断力了，对不对？他那是他女婿，不是他兄弟，对吧？这个就闹成一个大笑话了。换言之，什么意思呢？醉酒的状态是比他原来的自己更不如的状态，对不对？醉酒的状态是比他原来的自己更差的一种状态，更弱的一种状态，更加迷糊的一种状态。反过来呢，被圣灵充满的状态呢，被圣灵充满的状态是比他原来的自己更美的状态，更好的状态，更有智慧，更有能力的状态，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人结出圣灵的果子啊！你如果仔细读加拉太书那些圣灵的果子的话，你会发现那些果子在我们平时的生命当中常常是缺乏，对不对？常常是需要操练，对不对？但是被圣灵充满的状态，他会更加有能力的去结出那些圣灵的果子，信实、温柔、节制、良善、公义、圣洁等等等等等等。那是一个更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状态，更加像耶稣基督新生命的状态。所以保罗特别做了一个对比哈，一个更加不如自己的状态和一个比自己更高的状态，被圣灵影响和掌管的生命有一个提升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就提到说，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是一个被圣灵掌管的生命，被圣灵影响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影响，生命更加的被炼净，生命更加的向主，这意味着更加有圣洁节制的生活，对吧？那今天呢，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在讲另外一个特点，其实上周已经稍微提到了一点，就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不仅是更加圣洁，更加节制，更加智慧，更加有能力，它还是有一个更高的洞察力的生命，而不是迷迷糊糊更加的愚昧的一种混乱。这意味着被圣灵充满的人更加的有智慧，而不是更加的失去判断力。不是说让你完全没有了理性，而是让你堕落的理性，不健全的理性，回归到上帝起初创造的那个美好的理性的状态。那让我们这样来反问自己哈，或者说反问自己身边的人，为什么有人会去酗酒无度呢？你们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有人要去酗酒？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这个烛光晚餐喝一杯红酒这种啊，这不是酗酒，这是你们浪漫。酗酒无度，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做呢？当然，每一个人的原因或许不同，对吧？有人是失恋了，有人是失业了，或者有人是面对生命当中某一件事情不知所措，他无法面对。这些问题缠着他，一直让他困扰他，让他觉得无法去解决。所以你发现酗酒的原因无非也就是这几个，对不对？就是生命当中的难处，不想去面对，也无法面对，就想要去酗酒，就想要把自己去灌醉，因为他无法面对那些问题，所以用酒精来麻醉自己，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把自己想要面对的问题压下去。所以有些人喝了酒之后是暂时消愁，对吧？暂时消愁，忘掉困境，或者说不一定是忘掉，就是不去面对那个困境。很有意思的一点啊，不仅是不去面对了，有的人喝了酒之后呢，才会呈现他自己脆弱的那一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过哈，就是平时一个大男人，都是流血流汗不流泪的，喝了酒之后哇哇大哭。他清醒的时候从来不可能哭的，从来都是铁血汉子，对吧？清醒的时候，但是醉了他才会哭，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是在那个更加脆，喝了酒之后醉酒的状态更加脆弱的一面，在一种更加脆弱的心灵的状态之下敞开了他的心。他其实平时就是那样脆弱的，只不过平时他要把自己的脆弱掩盖掉， 那有些人清醒的时候不敢做的事儿，喝了酒之后就敢做了，就是不敢去跟这个女生表白，灌上一瓶酒之后去跟她表白，叫酒壮怂人胆，对吧？酒壮怂人胆，这个是15松吧？这个过这个井冈不是井冈山了，过景阳冈的时候啊，我以前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说是他酒量太大，后来发现其实他是要壮自己的胆。其实确实是如此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现状呢？你仔细分析的话，是因为醉酒的状态可以暂时的让自己和原来的生命的状态不一样，要么更加的鲁莽，要么更加的好像一时之间我无所畏惧，是这个世界都别拉我，我就去了，就意思是他可以暂时的跟自己不一样。但是呢，这只是表现了。如果你，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学这个生物的，有没有学药理学的哈？我后来为了讲这一篇道呢，我专门查了一下药理学的书。你查一下药理学的书呢，你知道酒精有这样一个特点，它其实是一种镇定剂，在药理学当中是一种镇定剂。当然不一定是特别强的镇定剂啊，是有镇定的作用。意思是呢，它有一个作用。它会让你的思考更加的迟钝，醉酒的人会让你的行动更加的迟钝，会让你的视野变得更加的模糊，会让你的方向感变得更加的不清晰，会影响你的小脑，影响你的平衡度，都是镇定剂的作用。意思是酒精醉酒的人可以让你思维变得慢下来，减少一些的思考，可以让你的视线变得模糊，比平时看到的现实的状况更少，可以让你的判断力更差，不去思考人生的那些复杂的那些的困境。因此它有一个作用，就是破坏现实的处境真实的状况，不去想周围的人生的复杂性，世界的复杂性，让你活在一种比平时更简单的世界当中。就醉了的人一般都活在一种比平时更简单的世界当中。你可以暂时消愁，暂时敞开心扉，看起来暂时有勇气。那我讲到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保罗告诉我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一开始他不断的做这样一个对比，圣灵充满恰恰与醉酒的状态相反，就是圣经的文脉告诉我们，圣灵充满意味着圣灵向你显示更多的现实的状况，而不是更少的，是让你更加有智慧敏锐的去判断，来认识这个世界，来认识自己，来认识上帝的，而不是更加的迷迷糊糊，不认识现实的状况，不认识自己，不认识世界的，对不对？所以它会，圣灵充满会提升你的心灵，提升你的思维，提升你的能力，提升你自己对世界和上帝的认识，认识世界的本质，认识自己的本质，让你更加有智慧的去面对自己和面对上帝，面对这个世界，跟我们刚才讲的醉酒的状态恰恰相反，对不对？恰恰相反。举个例子，刚才我们也稍微提到了，当人们失去工作失业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去喝酒，对吧？我知道很多人有这个经历。为什么呢？通常来讲，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你就知道说他失业了去喝酒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面对失业的这个现实，他很痛苦，他不想面对。但恰恰相反的是，圣灵会怎么做呢？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会不会失业？有没有可能失业？还是有可能，对不对？你失业了你会怎么做呢？当然你也必须承认，你也会低沉一段时间，你也会不高兴，你也会觉得你说这个下个月房贷怎么办，对不对？你也会忧虑。但是你是怎么从那个里面出来的呢？通常如果你从里面有出来的经历的话，是透过读经和祷告，对不对？是透过读经祷告，找牧者分享一下，让他用神的话语鼓励鼓励你， 通常是这些的方式，对不对？这些的方式有没有让你觉得说，哎，就好像没有那个难处了？不是的，是这些的方式帮助你更有智慧的去面对失业这件事情，让你的心灵提升，让你的眼界提升，让你看见的更加宽广。当你去找牧者聊的时候，牧者说，你知道吗？纵然现在失业了，有一位掌管历史的主，有一位掌管宇宙的主，他依然爱着你，他依然关心着你，他依然掌管你的生命。哎，其实大概还是用这些话语去安慰，对不对？当你真的被这些话语安慰的时候，你就有勇气面对失业的难处，对吧？你就有勇气面对失业的难处。当你在祷告当中完全的交托的时候，你就好像得到力量了。虽然现在还是失业的，但是得到力量，知道啊，主还是爱我，他为我预备将来的工作。换言之，不是说你就不去面对了，而是提升了你的眼界，对不对？让你看见一个比失业的现状更大的一个环境，或者更广阔的一个环境，就是主依然掌管着你的生命，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现实。所以不是酒壮怂人胆的那种勇气，而是真正的有了那一个依靠，有了那个盼望的所带来的那一个勇气，真正的看见一个更大的现实带来的一个勇气。所以这就是圣灵的作为，圣灵的充满可以让你看见一个更加广阔的前景，更加本质的世界，更加认识自己和周围的环境。这就是跟对酒相反的。我们前段时间讲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保罗曾经这样的来这个教导当时的以弗所的信徒，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什么意思呢？就是提升你心里属灵的眼界，让你真正认识世界的本质，你生命的盼望，上帝对你的眷顾，就是这个意思。那在17节里面，保罗也有一个祷告，他说，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好使你们真知道他。很有意思哈，18节说，照亮你们心里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何等指望，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的那些内容，对不对？你发现没有？让我这样说，17节和18节是同样的意思。17节和18节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在圣经当中这叫做平行经文。什么意思呢？你仔细阅读你会发现，17节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与18节照亮你们心里的眼睛是平行的，对照的。17节使你们真知道他与18节使你们知道他恩召何等指望，圣徒中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是平行的，都是知道的，对不对？真知道他，知道的内容是恩召何等指望，基业何等丰盛。所以意思是，我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了圣灵，心里的眼睛就被照亮，就有了那个真正的智慧，明白那些没有圣灵的人看不见的那些的事实。就是你看见了他的恩召何等指望，基业何等丰盛，那些没有圣灵的人是看不见这件事情的，心里的眼睛是照不亮的，只有有了圣灵你就照亮了，你就看见了这样一个有盼望的事实。所以有人就说，我知道神在掌管一切是一回事，我们都知道神在掌管一切，但是如果那个真理开始在你的心中发光，如果那个真理开始在你的心中来照亮你们心里的眼睛，你更真实的知道，你更加体验的知道说神在一切事情上掌管，那会变得很不一样，对不对？那会变得很不一样，你会变得更加的有力量，你会变得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盼望，你会变得说，哦，我现在可以更加有勇气的去面对。所以就好像你当然知道星星，哎，现在是大白天哈，大白天几乎哈，就正常情况下你是不可能看见星星的，对不对？你是不可能看见星星的，但是你当然知道星星一直挂在天空，无论白天黑夜它一直在那里， 只有像沐雨这样的，他说哎，晚上心情就出来了，不是他晚上就出来了，而是他一直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是什么，白天的时候太阳光太耀眼了，以至于你看不见他，以至于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从来没有消失过，对不对？这是事实，他从来没有消失过。你看不见他是因为太阳光太耀眼。让我这样说好吧，其实酒精所能做到的就是不要让你去看太阳光，不要看见他们，于是你就觉得说 OK， 没有太阳光，没有太阳光就可以不去想他，不去管他，一时之间你就会失去更多的判断力。你大白天对着路人说你看见了吗，满天繁星你看见了吗，满天繁星，因为没有太阳光，其实大家会嘲笑你，对不对？因为其实是失去了一个更加的判断力。被圣灵充满呢，被圣灵充满不是说没有太阳光，而是非常智慧理性的告诉大家说，你知道吗，现在是有太阳光的，我们也看得见太阳光，但是呢其实星星还在，它并没有消失，这是一个更加智慧的表达，对不对？人家不会把你当做疯子，对不对？换言之，不去看太阳光的那一种模模糊糊的失去判断力的状态是醉酒的状态，而够明明的告诉你有太阳光，但是星星还在，只不过是太阳光太耀眼，你一时看不见它而已，这个是更智慧的状态，对不对？这是更智慧的状态。所以约翰福音16章15节13到15节这样说，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所看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意思是圣灵的工作是要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真理，告诉我们神是谁，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告诉我们你在基督里你是谁，告诉我们神的工作，告诉我们你自己的身份，让我们明白认识神，认识他的救恩，认识他的工作，是你生活当中最真实的一面。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圣灵来了就是把告诉耶稣基督的都告诉我们，把耶稣基督显给我们看，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那意思是这个成为你不去害怕的根基，成为你不去逃避的根基，成为你不去放弃的根基，成为你不去自高自大的根基。为什么人面对一些很难的事情的时候要么害怕，要么逃避，要么自高自大呢？就是因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之上的，但圣灵来了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你就可以知道上帝掌管这一切，而不是你自己，上帝爱你，而不是你自己爱你自己，你自己爱不过来，你自己怎么爱自己，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去爱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这一切呢，都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处境被上帝掌管。所以圣灵充满于醉酒的状态恰恰相反。这个也特别做一个应用哈，就是很多人这个将一种比较混乱的、模糊的，或者说歇斯底里的状态说这是圣灵充满。其实呢，在这段经文当中恰恰反驳了这一点，因为与醉酒的状态相反。那因为醉酒是让我们逃避现实，更加认不清现实，更加的失去判断力，而圣灵充满是让我们洞悉我们的身份，洞悉现实，更加的认识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更加的认识到说现实背后还有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才使你有力量去面对。所以这意味着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更加有判断力，更加有智慧。旧约记载了一个故事啊，非常有意思。在列王时代呢，以色列的一个小城叫多坦，叫多塔还是多坦？那这个小城当时被亚兰的军队围困哈，围困了之后呢，以利沙在这个城里当时。以利沙是一个先知，当时呢有一个仆人跟随着以利沙，那个仆人非常的害怕，因为孤城被大军所围，他非常的沮丧。 当时先知是怎么做的呢？如果你读过那段经文，你可能会有点印象，当时以利沙是怎么做的呢？他有没有对那个仆人说，嘿，让我们一醉解千愁吧，有没有这样干？没有。我们醉了我们就看不见亚兰军了，我们醉了我们就把他们当作 无有了，他没有这样干，对不对？他求圣灵，求耶和华开这个少年人心里的眼睛，开他心里的眼睛。他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然后耶和华就开这少年人的眼目，这少年人就看见什么？看见到处都是火车火马围着他们，到处都是火车火马围着他们，上帝的天使天军围着他们。当神开这个仆人的眼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仆人，这个少年人就看不见亚兰人的军队了呢？是不是？不是，亚兰人的军队还在，不是逃避这个现实，不是说这个现实不存在了，而是说他看见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现实的状况。那个更高层次的现实的状况就是，纵然有亚兰大军围困孤城，但耶和华依然与他们同在，替他们征战，保佑着他们。这就是那个更高层次的现实的状况。哎，用了一个词叫做开他心里的眼目。以弗所是说，照亮你们心里的眼睛。换言之，他们都没有用到圣灵充满的这个词汇，但是表达的都是圣灵充满的意思，对不对？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你失业了，你怎样去面对这个问题呢？很多人会去买醉，买醉可以让人暂时忘记失业的烦恼担忧，看不清现实的状况，否认现实，压抑现实，躲避现实，这是买醉的状态。但你知道吗？让我多说一点，其实醉酒的状态，我是说醉酒的状态，不仅不信上帝的人经常会有，在信上帝的人生命当中也经常会有。我不是指的你喝了二斤二锅头，我是指的当你面对人生的难处的时候，当你面对生命的挑战困境的时候，你有没有常常的去压抑现实，逃避现实，躲避现实，不去面对，不去思考，怎样去躲起来呢？如果你有的话，那个就是醉酒的状态，那个就是醉酒的状态。当然这是一个延伸的应用，那个就是与圣灵充满相反的状态。因为圣灵充满让我们不是去压抑和逃避，而是去更加被圣灵来浇灌，以至于我们更加认清，有力量去面对。诗篇说我要向山举目，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谁在掌管你的人生，圣灵充满大大的提升你的心灵，以至于你有勇气面对人生。圣经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充满这个字在原文当中它是有一个时态，叫做现在进行时。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讲到不要醉酒的时候只是现在时，就是陈述一个事实，不要醉酒就是现在时，但充满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可能持续的醉酒，但是你可以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你没有任何人可以持续的醉酒，对不对？你醉了总要醒，就是你醒来之后现实还在，困境还在，让你困扰你心灵的东西还在，你会觉得说，哎，你还是没有办法面对人生。但圣灵充满不一样的是什么？就当你被圣灵充满，你去面对它，你去解决它，你去更有勇气的时候，过段时间你就胜过了这个东西，而不是说它还在，你就胜过了它，而不是说它还压在你的肩头，对不对？这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的差别。所以圣灵充满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生命长进的过程。换言之，它不是一个一时亢奋的生命，而是一个不断的生命渐渐的长进，不断的更加的有节制，更加的圣洁，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懂得面对人生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更加的像耶稣基督的状态。 换言之是持续不断成长的状态。那我们讲到圣灵充满，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会不自觉地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圣灵充满到那么的好，那么的好，到底我到底怎么才能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你们一定想问了，对吧？我到底怎么才能被圣灵充满？你记得我上上周的时候讲到说，这个这一类的书特别流行嘛，被圣灵充满的三个步骤这样的书哈。哦，我们其实出于渴慕被圣灵充满，才会去想要读一读这样的书，对吧？我们其实是渴慕的。那我们就讲讲到底该怎么被圣灵充满。那我分三点，不过讲完之后呢，你们会觉得说，哎呀，也没有什么新奇的道理嘛。确实不太新奇哈，这个，但是呢，却是圣经所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有三点，第一点，圣灵与圣道，圣灵与圣道。想要被圣灵充满，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第一点，圣灵与圣道，想要被圣灵充满，需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为什么这样讲呢？是有经文根据的。我来为你们读一段经文哈，我觉得这段经文真的是直接引向了这样一个结论。哥罗西书第三章第16到第17节，很多解经家都认为这段经文是帮助我们认识圣灵充满的非常关键的经文。哥罗西书三章16到17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哎，你如果仔细的听了刚才雪冬为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地方？就是刚才雪冬读的我们这段正道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18到20节说，不要醉酒，乃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发现的问题在哪里了吗？不是问题，就是它的特点在哪里了吗？特点是哥罗西书三章16到17节与以弗所书第五章18到20节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意思，用刚才话叫平行经文，完全一模一样的意思。这两段经文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甚至用词都区别不大，对不对？用词都在相似度都高到一个地步，你读到这段立刻想到那一段。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换了一个说法。他换成了什么说法呢？他换成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下面的经文的字句是与以弗所书完全一样的。在以弗所书他说不要醉酒，然后哥罗西书说当用各样的智慧，哎，很有意思，对吧？当用各样的智慧就等于不要醉酒，因为醉酒就是没有智慧，醉酒就是迷迷糊糊，醉酒就是放荡，醉酒就是更加的低。但是哥罗西书说当用各样的智慧，以弗所书说乃要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换言之，以弗所书说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在你的心里充充满满的，而哥罗西书是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在你的心里充充满满的，对不对？换言之，让我这样做一个结论，以已经解经的原则，被圣灵充满就等于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被圣灵充满就可以与基督道理充满我们的心划等号。这就是解经的那个得出来的结论。所以以弗所书的表达是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的表达是 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你怎么被圣灵充满？你怎么才能被圣灵充满？很简单，或者说很直接，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意思是神的话语是丰富的，是宝贵的，它能够神的话语充满你的心的时候，圣灵就必充满你的心。当然圣灵充满一定是有感动的，对不对？一定是有激情的，或者说一定是有感觉的。但按照哥罗西书互补的原则，你一定明白圣灵的充满一定是不能与神的话语违背的，一定是跟神的话语配合的，或者说是同步的。圣灵的充满的目的就是让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发光。圣灵和圣道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必须同工，来一同的在你的心里，使你的心柔软下来，使你来敬拜耶稣基督，使你来认罪悔改，使你来相信。所以被圣灵充满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是同样的意思。被圣灵的充满就等于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被主的道掌管就是被圣灵掌管，被主的道更新就是被圣灵更新，被主的道来使你的心得到那一个的平安和喜乐，当然就是圣灵借着主的道来做的工作。所以事实上被圣灵充满和被主的道抓住是同样一回事。很多人都想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有些人来问说，哎呀亲，到底怎么才能被圣灵充满？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反问，你知道他的生命的光景，你不得不反问一个问题，就问说，哎，你平时读不读经？你平时一天读多少经文？他说，哎呀，我这三个星期没读了，但是我就是想被圣灵充满，我就想在圣灵充满，我就可以怎么样了？抱歉哈，你这个如果三个星期不读经，你很难被圣灵充满。你平时花多长时间来读经？你有没有来默想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当作食物一样咀嚼吃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有没有顺服神的话语？有没有觉得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甘甜和喜乐？你说啊，没有，那很难被圣灵充满，很难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如何充满你呢？我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借着圣道来充满你。圣灵借着圣道来充满你，就是借着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来充满你。第二，圣灵如何充满你呢？我会说借着圣灵充满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圣洁的器皿。就圣灵，第一是圣灵与圣道，我觉得第二就是圣灵与圣洁。当你不断的活在罪中的时候，圣灵是没有办法与你同在的，或者说没有办法，你在最终的时候是不可能经历到被圣灵充满的。那有一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圣经讲到圣灵的时候说，不要叫圣灵担忧，这个跟圣洁是有关系的。不要叫圣灵担忧，这句话的上下文是什么呢？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这是第四章第三十节。当时的上下文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然后他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什么意思呢？根据这段经文的描述，不要叫圣灵担忧是什么意思？很明显了，如果你有一个基本的语文的功底就知道，根据这段经文，叫圣灵担忧的意思就是活得像前面那些的犯罪的 那种生活，对不对？不要叫圣灵担忧的意思就是说不去偷盗，不去含怒到日落，不去说谎，不去说污秽的言语，就是不叫圣灵担忧，对不对？因为不要去做那样子，然后不要叫圣灵担忧嘛，它是同样的意思。因为你去做那样的事情，就会叫圣灵担忧，就是这个意思。 你去做那样的事情，圣灵就会为你来担忧。换句话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就会为我们担忧。约翰·欧文哈，非常这个被称为圣灵的神学家哈，他特别的关于这个圣灵的著作哈，他讲到这样一句话，他说圣灵对我们无限的温柔远胜过父母对子女的呵护，圣灵付出代价和关怀，希望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却看见我们对世上的情欲穷追不舍，他是何等的担忧，何等的焦急。所以作为父母，我们中间很多做父母的，我们常常会为自己的孩子担忧，对不对？你通常是为你的孩子什么时候担忧呢？通常是在他们犯错的时候更加的担忧，通常他们在受伤的时候，遇见危险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你会特别的为他担忧，对不对？对不对啊？对，真的是这样子的哈。你会尽力的去向这个孩子表达你对他的期待，什么期待呢？你教导他不要撒谎，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不要随便吃陌生的食物，不要多吃糖，不要闯红灯，要注意交通安全。你会不断的跟他讲类似的事情，对不对？要多吃饭，少吃零食。为什么呢？因为你担忧他的身体嘛，你担忧他的灵魂嘛，你担忧他的品格嘛，你担忧他会不会长得不好嘛。你是担忧他，因为你爱他，因为你足够的爱他，所以你为他的生命担忧，你不愿意他们受到伤害。所以你知道父母啊，最糟糕的体验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当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青春期的孩子一般都会这样对父母说，你不要管我好不好，不要管我，不要你管，你天天说那些唠唠叨叨的有什么用，我不想听这些唠唠叨叨的话，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好过，你是不是就不想让我过得好，你天天就对我这样多的要求，这样多的规则，烦死了。哎，父母最伤心的就是听见类似的话，对不对？你为什么伤心？因为很明显嘛，你这样唠唠叨叨是为他好吗？有一种这个冷，叫做奶奶觉得你冷，一定要让你穿两条秋裤，就是这个意思嘛。因为他爱你嘛，他担心你嘛，他就是想让你就，但是担心爱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唠唠叨叨，肯定会有那些的规则，肯定说让你多穿点，让你少吃糖这一类的嘛，所以你就烦了。但是呢，这个会让父母很伤心，这样的话语，对吧？所以让我这样说，让我做这样一个类比，就是当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其实比父母更爱我们，当圣灵临到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他教导我们，他让我们显明神对我们的爱和恩典。他说你要不断的认识神的爱和恩典，你要有爱人的心，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要对人传福音，你要学习彼此相爱，你要远离罪恶，远离偷盗，远离说谎，远离邪淫，要追求良善圣洁公义，这个都挺唠叨，对吧？当你说，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悖逆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有的时候即使口里不这样说，心里这样想，就是如果我这样听从圣灵的教导，神的话，我会觉得不舒服，我会觉得受压抑。如果我说实话，每一件事情都说实话，如果我过一个谨慎的圣洁的生活，如果我操练奉献，操练爱人，操练服侍，如果我顺服神的话，我觉得不舒服，我会觉得不快乐。其实这个就像青春期的孩子对父母那样说一样，这个会让圣灵担忧，这个会让圣灵担忧。没有比这个更让圣灵为你担忧的。担忧这个词在原文当中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描述一个人正在经历极大的不堪忍受的损失，描述一个人正在经历极大的不堪忍受的损失。换言之，当我们违背圣灵的意思，当我们不去过一个圣洁良善光明的生活，反而去顺着自己的私欲去 自我去想怎么做怎么做的时候，圣灵正在为我们经历极大的不堪忍受的损失，他在为我们担忧。因为这个担忧的比例跟爱的比例是成正比的，没有一个人像圣灵那么的爱你，爱到那么的大那么的深，所以也没有一个人像圣灵为你那么的担忧，那么的深，那么的大，因为他太爱你了，以至于担忧的也就太大了。圣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担忧的意思就是犯罪，不顺从圣灵。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被圣灵充满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圣洁。第一个是圣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第二个就是圣洁，不要叫圣灵担忧。所以我们怎么来应用这个真理呢？就是当你每个人都会面对罪恶的试探和挑战，对不对？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个。你怎么去看待犯罪呢？你怎么去看待犯罪呢？你知道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力量胜过犯罪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第一个印象就是把犯罪视为违反了一堆的规条。当然是，这是事实，当然是。但是你必须更进一步的认识到说，其实犯罪不仅仅是违反了一堆的规条，而是践踏圣灵对你的爱。神会说，如果你听从不听从，你去犯罪，我的心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会为你担忧。当你真正的爱主，想要回应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会为这件事情而在主的面前来忧伤痛悔，为自己的罪。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犯了一个罪的时候，你不仅仅是对主说，主啊，我又犯了这个规条，我又犯了这个罪，主啊，你来赦免我吧。这样的赦罪悔改是力量不够的，我们需要更有力量的赦罪和悔改是什么呢？就是主啊，我实实在在的又伤透了你的心，你如此的爱我，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受苦，为我受伤，为我舍命流血，你的爱如此的长阔高深，而我再一次的伤透了你的心，我再一次的背逆了你。所以当你思想这个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圣洁的忧伤。我就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是很贴切的，就是有的时候呢，有些人会唱到一些神的爱的诗歌的时候，唱到一些神的恩典的诗歌的时候，当然你会有感恩了，你说神如此的爱你。但是我有一个经历，就是当我唱到神的大爱的那些的诗歌，我流泪特别感动的时候，我同时会产生一种情感，就是我太亏欠主了，我真的是亏欠主的爱和恩典，我怎么能够这样子来回应他的爱和恩典，我真的是太糟糕了，甚至恨恶自己那样的得罪他，犯罪不体恤他的爱和恩典。你们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对，我看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点头，对吧？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你只有真正的被他的，就是想到不要被让圣灵担忧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加有力量的去认罪悔改，更加有力量的去转离罪恶，过圣洁的生活。就当你被神的爱触动的时候，你会更加有力量的去离弃罪恶，过圣洁的生活。换言之呢，不要让圣灵担忧，就是如此。不要让圣灵担忧，不断的来对付自己的罪，你会更加的被圣灵充满。这是第二点，圣灵与圣洁。我讲第三点，圣灵与顺服。圣灵与顺服，第一点是圣灵与圣道，圣灵充满，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圣灵充满，不要让圣灵担忧。第三，圣灵充满，顺服。有一节经文叫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9-20节这样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你会发现圣经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哈，消灭圣灵的感动跟藐视先知的讲论是连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听到打瞌睡，打瞌睡你就没法被圣灵感动。那消灭一个表，消灭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在上面浇水啊，有的时候希腊文的意思非常形象哈，消灭的原文的表面的意思就是在上面浇水扑灭它。我觉得很形象了，就是说不要消灭的圣灵的感动，就是当圣灵在你心里感动你的时候，你不要在里面浇水，而是要顺着那个火热去行。所以很形象哈，如果你跟某一个人在交流交谈，你想给他提一个意见，你说哎，那样做可能会更好，如果他不愿意听，其实呢就会像灭火一样向你泼水，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那个表现，或者说最后的结果就是给你泼了一桶，你说哎呀，我跟他聊了半天，他给我泼了一桶冷水。这他不是真的拿了一盆水泼在你身上，对不对？他就是把你提的那些给压下去了，消灭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斯托德这样说，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圣灵担忧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是基督徒生活的两个方面。不要叫圣灵担忧是在消极的层面上致死肉体的恶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是在积极的层面上积极的顺从圣灵的引导，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渴望被圣灵充满，你需要在这两个方面上来操练。第一，不要叫圣灵担忧，不断的离弃罪恶；第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断的顺从圣灵对你的带领，去过一个顺服的生活，顺服的生活。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甚至这样说，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肉体与情欲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对不对？我多退一步多说一点，我怕你们误解肉体，这里的肉体的意思，保罗所有书信的几乎肉体的意思都不是指身体哈，都不是指身体，而是指你里面的那个旧的老我的罪性，自私自利的那个罪性，这个是指肉体，不是指身体哈。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意味着，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晚上你听了道之后，或者你读了一段圣经之后，你唱了一次诗歌之后，你有一个感动，什么感动呢？就你想要做对你的生命做出一个改变，比如说今天晚上你想说对某个人道歉，你觉得你不应该那样的态度对待他，纵然他也有错了，你想对他道歉，但是呢你又放不下面子，你觉得说哎呀算了吧，这个昨天刚跟他吵了，今天晚上又跟他道歉，这个太没面子了，算了，等他慢慢过吧，慢慢过一周之后反正也好了。那我会说，如果你到下个星期天你还没有去跟他道歉，你就知道你已经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我只是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了，道歉认罪改变一个坏的习惯，或者说今天你有一个感动说我应该去早上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一段圣经，一看表说哎呀算了，这个上班又快迟到了，这个下午回来读吧，下午回来哎呀又有事要去干，算了明天再来吧，你就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当每一个善行你心里有这个想法要去做的时候，当每一个恶行你心里想法要去悔改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去做，那就叫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对，消灭圣灵感动也没有那么的奥秘，对吧？换言之，消灭圣灵感动的事在你的身上是不是常常发生？你们笑了，笑的人都是。是的，在我们的身上，不仅在你们，在我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常常发生消灭圣灵感动的事，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不被圣灵充满的原因。你说哎，我渴望被圣灵充满，怎么办呢？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断的在这三件事情上来操练，那么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你会更多的被圣灵充满。这就是怎样被圣灵充满的秘诀，或者说 被圣灵充满的简单的三个步骤。可是你说不简单呀，没有那么简单，对不对？是的，就是如此的。金钱的事情都是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对付自己，不断的长进的一个过程。圣灵做工的方式就是改变你，不断的改变你，不断的让你学习更加的信耶稣基督，以至于你心里发出亮光来，以至于你心里更多的被光照。你发现没有，这是一个循环啊！我会说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当你越多的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的时候，你发现你越有力量去顺从圣灵，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也越有机会去对付你的肉体，不叫圣灵担忧。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真道，然后呢，生命，然后呢，行为。我再说一遍，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是真道，对不对？然后呢，不叫圣灵担忧，悔改自己的生命，对付自己的罪恶，是生命的操练塑造，灵力的塑造，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在生活当中，当有感动的时候，立刻去做，就是行为，对不对？哎，真理、生命、行为，Frame 的这个经典三角形，怎么被圣灵充满 ？Frame 的经典三角形，真理的装备，生命的塑造，行为的见证，这三点不断的去操练，就会越来越多的被圣灵来充满。所以求主来光照我们。我为你们读一段话，你们知道怀特菲尔德吗？很多人知道哈，怀特菲尔德一位这个16世纪非常伟大的传道人，曾经在没有麦克风的时代横跨大西洋两岸13次，不断的对着整个欧美传讲神恩惠的道，引导成千上万的人来归主，带起了一个复兴运动，叫做大觉醒运动，跟这个爱德华兹跟那个卫斯理呢都是同时代的人物，并且他们是非常好的同工。卫斯理、怀特菲尔德和爱德华兹是三个非常好的同工，又是同时代的人物。我为你们读一下他的某篇的日记哈，我觉得我读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哈。他日记当中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他说你先安静十秒钟，稍微这个静一下才能听他的日记哈，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说跟你关系不太大。他说11月22日星期六，我向数千人讲道，但聚会前我病倒了，开始呕吐，神的同在却大大的充满我的灵，使我几乎站立不住。于是我祷告，然后再讲道，然后再祷告，然后再讲道。凡听到我讲道的人似乎都印象深刻且难以忘怀，所有的人都叹息，所有听到的人都叹息哭泣，我充满无比的能力。然后在另外一个晚上，他写到说，我的救主喜悦赐给我如此强烈的同在，天堂的景象好像如此的真实和清晰，我渴慕被主的同在所融化，他与我同在，我的灵里充满了爱，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被神所环绕。那些在病床上才开始寻求基督的人们是何等可怜啊，他们体会不到现在就有的光景。哎，你们稍微体会到一点了吗？其实是非常美好的，或者说是一种上帝大大同在的一种经历和感触。换言之，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身上常常缺这些东西，对吧？就那些活的，那些火的东西。当然不是说活和火就一定怎么样哈，当然它是需要真理的装备的，真理的架构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那些活泼的火热的生命，就表明说其实我们经历圣灵充满的其实常常比较稀少。所以许多人呢，对上帝的大能、圣灵的充满的同在感到不可思议， 感到说我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多好啊，我也想有这样的经历。你是现代人，如果你或许也很期待这样的经历，你都在这里问我怎么才能够到达那样的境界，这正是我想要的。人们会说我想要那种感觉，那种兴奋感，那种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对你说，如果你只是想追求这样的经历和感觉，那么你会误入歧途。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只是想追求这样的经历和感觉，你会误入歧途。你读那些历史历代伟人的传记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经历和感觉，从来都没有追求过这样的经历和感觉。他们追求的是神的道，他们追求的是圣洁的生活，他们追求的是不断的进行主的话语，不断的向人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然后自然而然的就有了这样的经历和感触。我需要再说一遍吗？就是你看那些历史历代的伟人，看他们的日记，看他们的那些的经历的时候，他们你几乎可以总结出来一些共同点的，他们热爱主的道，他们热心的传扬福音，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热烈的想要过圣洁的生活，热烈的为主基督做见证，甚至经历逼迫都不害怕，然后自然而然的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看自己是为这名配受羞辱的，被鞭打了还特别的高兴，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换言之，这种美妙的感觉不是终极的追求，而是终极的追求自然而然产生的副产品。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追求神，追求他的话语，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追求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经历到圣灵的充满。好，我们回顾一下被圣灵充满的简单的三个步骤是哪三个步骤？圣道、圣洁、顺服。圣道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圣洁不要叫圣灵担忧，顺服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以后就不要再来问说我怎么才能被圣灵充满，把这三点记住，并且在生命当中不断的操练，你就能够被圣灵充满。求主来怜悯我们，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在你的面前来感恩，主，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使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提升，使我们不是那种迷迷糊糊的醉酒的状态，而是比我们原来的自己更加智慧，更加属灵，更加圣洁的状态。让我们渴慕被圣灵充满，让我们不要去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其实圣灵充满不是与圣道分开的，不是与圣洁分开的，也不是与顺服分开的，乃是与他们共同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求主你来怜悯我们，好使我们被圣灵充满，好使我们更有力量的去面对前面的人生的道路，好使我们更加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要荣耀你。谢谢主，愿主你来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恩主的名求， 阿们。 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 弟兄姐妹，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生命之道。